第73集，这话太好听了。李硕送温小辉回了家，洗完澡躺在床上，温小辉看着手机发了会儿呆。以前洛伊的电话和短信是天天不断的，可最近数量减少的简直是跳崖式下降，有时候一天都没有一条消息。他虽然不太想承认，可总觉得自从签完合同，洛伊的态度就有点变了，可能是他多心了吧。他仰躺着拍了一张做鬼脸的照片给洛伊发了过去，等了半天洛伊才回了一条： 早点睡。 温小辉心里很是失落，给罗瑞拨了过去。 哎 baby， 我泡澡呢。 哼，需要你的按摩浴缸是不是？ 我发现你这个人很仇富啊。 你不带我一起泡就是炫耀。 嗯，下次你来我家住。怎么了？找我聊天啊？ 嗯，聊天。 聊什么？又聊你的成熟精英帅总裁以及天才温柔美正太的感情纠葛是吗？ 对。 你才是炫耀呢，混蛋。 嗯，黎硕今天跟我说了那句话。 表白？ 不是，是那句让我做他男朋友。 哎，怎么样，你答应了吗？ 你猜。 你要是答应了，今天晚上应该就不会独守空闺给我打电话了。 靠，你说的也对。 你为什么拒绝啊？你不是喜欢他吗？ 啊，我喜欢他吗？ 哦，我懂了。 你又懂了？ 懂了，你是我男人嘛，我怎么不懂？ 你懂什么了？ 黎硕就是那个完美的代表，你以为他满足了你所有的幻想，你就应该必须毫无意外的喜欢他，可实际上你就是没喜欢上他。 小妈，你干脆在博客上开个感情专栏算了，说不定比你卖蛋糕赚钱。 滚，正经点。 嗯，今天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傻眼了，因为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不能答应，不然罗毅会受不了。操，你想吓死我呀？ 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。温小辉，你喜欢上罗毅了 啊？真的吗？ 其实我早就发现了，你们俩之间的相处说白了跟情侣有什么区别啊？我早就觉得你喜欢他，但是碍于各种原因不敢面对，不想承认。现在他向你表白了，你们俩的合同也眼看要到期了，你的顾忌肯定就越来越少，所以压抑的感情就爆发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快说我分析的对不对？给我五星好评啊，亲！ 滚！ 嘿嘿，干嘛让人家滚？人家没穿衣服呢，好羞羞。 妈的，我烦着呢，别腻歪。 哎呀 baby 呀，喜欢一个人就大胆承认啊，喜欢人又不犯法，再说这还是你教我的呢。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什么都敢说敢做，一直是我的偶像，怎么你越大越胆小了？ 这叫成熟了，懂吗？成熟了就会有很多顾忌。 人活一辈子连喜欢一个人都不敢承认，这样的成熟要来干嘛呀？ 你怎么跟人生导师附体了一样？ 这都是你跟我说的。 你说的对，不，我说的对。 他独独不敢承认喜欢洛伊，甚至一直骗自己。直到今天李硕说出那句话，他才发现自己再也骗不下去，躲不下去，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了。他和洛伊之间的关系太特殊了，也许再过一段时间，那纸合同彻底失效，两人解除了那层关系，他才敢放纵自己。不然他心里老是有一道枷锁，压得他难受。 这就对了嘛，其实我了解你的顾虑，不过这些顾虑马上就要没有了。 baby， 你真的要开始谈恋爱了。 温小辉想到洛伊， 心里顿时有些甜蜜。这回他真的找到喜欢的人了吧？终于能认真地开始谈恋爱了吧？现在只要一想到洛伊的脸，他都感觉充满了期待。 Baby， 等你摆脱处男之身的那一天，咱们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。 必须的。 正视了他和洛伊之间的问题后，温小辉感觉轻松了不少。只是近一个月没有见到洛伊，他实在有些忍不住了。 今天又要忙，我一个月没见到你了，一起吃顿饭都没时间。 有一个月了吗？ 有啊，上次签合同到现在整一个月了吧，秋季新款都出来了。 啊，是吗？我今天把事情推掉，你过来吧，我们一起吃饭。 啊 ，OK， 下班就过去。 下了班之后，温小辉买了一些大闸蟹带了过去。这个时节大闸蟹正是肥美的时候，他和洛伊以前经常看电影的时候当零食吃。到了洛伊家，他一进门就看到洛伊正在厨房做饭。不过是一个月没见，洛伊给他的感觉就好像成熟深沉了几分。现在洛伊已经没有了当初青葱少年的样子，而是个初长成的大男孩了。 洛伊，我买了大闸蟹，全是母的。 洛伊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马上转过头去继续切菜。 好啊，放那里吧，我来弄。 我帮你啊，我先去换下衣服。 温小辉去房间换了套居家服，把螃蟹拿到厨房。 蒸螃蟹我还是会的，不就是隔水蒸吗？ 好。 洛伊一下一下地切着手里的青菜，嘴唇微抿，下巴紧绷着。 哎，你最近在忙什么呀？从来没见你这么忙过，公司的事儿？ 嗯，是啊，正是最关键的时刻。 继承税搞定了吗？ 已经搞定了。 所以，钱已经转到你账上了？ 嗯，转了。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从亿万富翁又变回穷光蛋的。有了这笔钱，公司的事能解决了吧？ 能，正在解决，很快了。 太好了，这样你就能休息一段时间了。你看你，看上去还是很累，忙完了好好休息休息。 放心。 做完饭，两人面对面坐在桌前，大快朵颐起来。温小辉吃得满手蟹油。 这螃蟹真好吃，对得起它的价钱。 啊，现在是好时节。 乐意时不时看温小辉一眼，显得有些心不在焉。 我最近花钱花的自己都有点不认识自己了，我得克制克制了。哎，一定是以前太穷了，手里有点钱就开始嘚瑟了。你说拿到那300万，我可怎么花呀？ 随意花，不够了跟我要。 哼哼，这话太好听了。 吃完饭，洛伊刷碗去了。温小辉把新买的游戏连上洛伊房间的电视，摆好饮料水果，准备大战一场。洛伊收拾完上楼，看到温小辉已经一脸期待地靠在他床前。 这游戏新出的，评价可高了。 啊，我今天眼睛有点不太舒服，改天陪你玩吧。 哦。啊，你来，我给你按摩按摩。我刚进巨星的时候还给客人洗头呢，按摩头部还挺熟练的。 洛伊犹豫了一下，过去躺在了床上。温小辉把他的头放在自己大腿上， 用适中的力道按揉起了眼部的穴位。 力道怎么样？ 很好。 看你这段时间这么累，我也挺难受的。反正咱们说好了，把这件事解决了，以后就不自找这么多麻烦了。至少在你毕业之前不要。 嗯，我答应你。 对了，圣诞节咱们去日本玩吧。之前你想跟我去，结果我不敢去，怕我妈发现。现在我自己赚钱了，我妈就不会怀疑了。 好啊，你还想去哪儿啊？我们一块儿去。 嗯，想去的地方多着呢，慢慢来。 温小辉忍不住幻想起跟洛伊周游世界的画面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。那就是有这么一个人，你把他放进你任何时候任何场景的画面里都顺理成章，或者应该说，你希望他出现在你的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画面里。 嗯、 啊、好了，舒服点没有？ 好多了。 那你早点休息吧，都这么累了。 你今晚陪我睡吧。 温小辉的脸皮顿时烫了起来，紧张地看着洛伊。 就像以前那样，我们聊聊天。 行吧。 两人分别去洗了个澡，温小辉一身香喷喷的把自己甩在了洛伊的大床上。这张床他睡了那么久，可今天就是跟往常不一样，多了些暧昧和紧张。他有点后悔答应洛伊了，万一洛伊把持不住怎么办呀？万一他把持不住怎么办呀？温小辉想着想着，自己把自己逗乐了。洛伊回到房间里，看到的就是温小辉蜷着身子躺在床上，一脸傻笑的样子。他怔住了，心底说不上是什么滋味。 洗好了，早点睡吧，我明天也得早点去工作室。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沐浴露的味道，两人在两个不同的浴室洗澡，却不约而同选了同一款沐浴露。这一模一样的香味交汇在空气中，有种两个人都纠缠在了一起的错觉，让人心猿意马，浮想联翩。